世更无知啊，更字咧系讲世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色心分别戒毒啊。但有言说，都无实义啊。呢度咧就系总结话我哋迷途嘅众生情形就系咁样啦。系世更系指教化界众生啊，无知咧系冇此觉智。未曾開佛的知見，因此呢就迷執這個六根是自然生的或者是因緣生的、哦、譬如說我們凡夫呢、啊、執著這個六根是從父母而生的，這種是叫做因緣，死了之後呢是歸於母的，是屬於自然。外道呢執著這個六根是從大自天，大自在天生的，這個是因緣而生。又執著呢個真我咧，遍十方界，即係呢個名替嚇，係自然而有嘅。咁呢個咧就係執自然，即係話九法界眾生都執著呢個因緣自然。哦，動根嘅異性咧，以為無名言行，行言色。大家懂得心經嘅就好熟啦，係色言名色，名色言樂，入樂言足，足言受，受言愛，愛言彩，彩言有，有言就生老病死啦。咁就十二因緣嘅法。啊、这个就是生缘生啦，由这个十二因缘呢是生这个世间一切法、啊、无明灭，无明灭又怎样、啊、无明灭就行灭咯，行灭就熄灭咯，乃至老死都灭啦，这样呢就可以证得这个偏空不动的理，他认为二乘人认为这个就是自然啦。利根的二乘又怎样呢？即是叻啲嘅二乘圣人阿罗汉辟支佛又怎样呢？他知道咧，六根是易幻易化的，啊，由易幻的业，诶，成呢个易幻的六根，啊，呢个叫做因缘。易幻咧，幻灭咗咧，系正呢个真谛理咧，叫做自然。所以利根、动根的异性咧，仍旧执有因缘自然。菩萨又点啊？菩萨咧，以为根本无明就能够啊。生呢个三乘嘅乘嘅六根啊，由知末无明咧就生呢个三界众生嘅六根，呢种都系因缘生啦，叫做因缘。如果灭咗无明咧，证咗法果咧，就系自然啦。咁仍旧有呢个因缘自然嘅执着嗱，根本无明，知末无明系乜嘢？知唔知啊？如果我出個題目，乜嘢叫根本無明，乜嘢叫支撥無明，點啊？識唔識咧？應該識啊！應該識。根本無明係指呢個無明煩惱，無明煩惱咧就可以產生無量嘅仔仙煩惱嘅仔仙，煩惱仔仙就係呢個支撥無明。哦，由呢個根本貪嗔痴慢疑邪見六種嘅根本咧煩惱咧，就產生好多不良嘅心理，有隨煩惱，有大隨煩惱，小隨煩惱，中隨煩惱，有咁多煩惱。哦，咁乜嘢叫做中隨、小隨、大隨咧？咁查下字典啦，我背唔出噶。哦 ，OK。九界众生、九法界众生都是不知道六根是本来是二类众生，因此就妄执着界因缘自然，都是呢啲都系咩色心妄想分别啊，只是有呢个因缘自然的说话，都冇因缘自然的真实体存在噶。咁大势至菩萨咧，系明白咗呢个根大咧，就系众生，因此咧系证得念法三昧，得无生忍。所以咧，大势至念佛言通章里话，里边话我无选择，都摄六根啊。其实而家咧根字系讲七大之中最后一大啊，最后一大系乜嘢咧？系色大嗱、啊，好似我前晚已经讲过根大咧。就是指我哋呢個阿黎耶識，由阿黎耶識咧就產生呢個見聞覺知，見聞覺知咧係呢個阿黎耶識嘅妄嗰邊，啊，阿黎耶識係真嗰邊，所以根蒂咧係指 我嚟自耶色講，而家講色大咧，係就講呢個硬耳鼻舌身意六色啦。我能色性無言，因依六種根塵妄出，以金片光此回聖眾，用目循力，其目周視，等於鏡中無分無別分色，以色衣中次第標指。此是文是，此富流羅，此目見蓮，此須菩提，此舍利弗。呢段經文咧就講出啊，呢、這個藏性就係色大性，色大性就係呢個藏性。點解咧？咁佢而家咧就先講呢個根同埋呢個塵嘅分別嚇。佢話嗱，你柯南啊，你而家喺呢個法會中嚇嚟睇下大眾。知道呢個係邊個？呢個係邊個？呢個係邊個？呢個就係色心分別啦。啊，如果你話就係用個眼去睇下，唔分別，唔理係邊個，呢、這個就係根根對境。根對境一起分別咧，就係色啦。啊，咁啊色咧，大家都知道係有八種嚇、啊。小乘係講六色，眼耳鼻舌身意六種色。大乘咧係講有呢個末羅色同埋大白阿賴耶色。或者咧，係亦有咧，係講有咩啊？係有九個色，九個色就係響呢一個大白色之外咧，另外立一個白淨色。哦，白淨色咩叫白淨色咧？嗱，呢、這個大白阿賴耶色永遠不滅嘅，呢、這個就係宇宙嘅本體，宇宙本體係不生不滅嘅。不過有咗妄想依他起性嘅執著咧，就增妄和合咧，就變成呢、這個。將呢個白色心咧，一個一個性咧，分為見聞覺知嘅六根嘅性。而嗰一除咗妄想咧，呢、這個色心咧就係、是、白淨色，冇咗煩惱污染咧，就純白嘅阿賴耶色。咁呢個阿賴耶色係增無惡合嘅，呢、這個白淨色係純增無妄嘅，即係除咗煩惱歸真啦，已經除咗妄想嗰份啦，哦。即係等於前次講咧，見見之事，見非是見。啊，呢、這個白淨色咧就係真見，非是見咧唔係呢個阿賴耶色見分嗰個妄見。哦，呢、這個白淨色就係真見，阿賴耶色呢個見聞覺知，依阿賴耶色而起呢個見聞覺知之性咧，就係妄色。啊！佢話呢一個色性咧係純真無妄嘅，其二八色咧都係迷真而妄有嘅。八正色係純真無妄嘅，即係自正分。哦，係自正分。呢、這個其二八色咧就係呢個阿賴耶色啦，末羅色啦，加迷。眼耳鼻舌身六色啦，咪白色咯。白色咧都系迷增而起，迷增起妄啊，而有呢个白色嘅。原本就冇白色，只系有白净色啫。哦，法咧系将呢个白色一转咧，啊转成大圆镜智。呢、這个时候就系白净色，就系、是、自性法。哦，呢、這个。前嗰科咧就係講見聞覺知咧係八色嘅見分啊，遍依五根。第六二根咧就係第七色，第六嘅根就係第七色。哦，七末羅色，八阿賴耶色，就係屬於根第色。嗱，而家分得好清楚啦。哦，根第係指邊個色啊？咁就應該就知道係第七色依他起性嘛。啊！依呢個第八色起呢個見聞覺知嘅性，就係、是、根第哦。咁而家呢一科係講呢個色心咧，只係指前六色啦。前六色係虛妄嘅，係為生死嘅根本，係屬於三界嘅粗煩惱，叫做見惑。雖然係三界煩惱係粗嘅，係見惑，但係佢嘅性就係二類眾性。所以呢一科咧係講呢個色性就係二類狀性，二類狀性就係呢個色大嘅性。哦，色性無言啊，因依六種根塵妄出。呢度係舉呢個因緣生法， 色性是指眼色、鼻色、舌色、身色、意色六种色。这六种色呢是以这个分别知道的为性，他所以去分别去知道外面的境界，这种呢是没有根据的，无根据，是幻妄的执着，不是真实的。所以呢内无所从，去无所自。根呢就是指什么？指这个眼根、耳根、鼻色、鼻根、舌根、意根。这六根呢就是这个见闻觉知，见闻觉知的性，未分别。因于这个见闻觉知对于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互相对立的时候呢，就产生这个分别，这个就是六色了。所以呢六色呢个分别心呢根本没有一个内缘的，只是因为六根对六尘起这个妄想分别啫，以六根为六尘为缘呢，又产生这个六色。所以呢尘相有咁呢个有呢个尘六根嘅尘相呢，呢、这个六色就有佢嘅相。如果呢个六外边嘅尘呢，六尘灭咗呢，呢、这个六色嘅相又灭啦。所以六色系有生灭嘅，见闻觉知系冇生灭嘅。见闻觉知即系话外边嘅尘冇呢，佢又唔睇到嘢，佢唔睇嘢啫。有咧，佢又睇到，即系等于面一幅镜啊。有嘢佢照到，冇嘢佢又停留喺度，佢唔会生灭嘅，唔会跟外层生灭。色咧就唔同啦，色有外边境就分别，冇外边境就冇分别，冇分别呢个就系冇色。咁所以咧，绿色咧系由于六层为缘而有嘅。所以而家法咧就叫阿难啦。叫安能，他说安能你现在在这个法会里面这个法会里面有很多圣众，你现在用你的眼来看看吧，巡力热览契幕，法说用这个幕，契幕是指什么？指圣而根，是未六分别的见性。法说见性周时荡然了之，是好似镜咁样，系睇到外物嘅长相，但系冇分别嘅。我哋嘅见性对外边啊，好多人坐喺度喎，咁呢个就系对景而知道呢个长相。系一分别咧，呢个系男众，呢个系女众，呢个出家众，呢个在家众，一分别咧就识啦。根同色就系咁样分别。咁佢话法咧就话期末你用眼去睇下嘢，咁呢个就系根就指性而根，未落分别嘅。咁如果你系话一旦落分别咧，你响嗰度分别呢、这个咧就系须菩提尊者，呢、这个系舍利弗尊者，咁呢个就系眼色啦。眼色之中咧，再加埋同时意识。咁啊，同时意识又点样分？舍利弗尊者好叻嘅，智慧第一。须菩提尊者咧系解康第一。呢、这个就系同时意识之中咧。去分別好醜啦，就係、是、純粹係色嘅作意識嘅作用啦，明唔明啊？嗱，你睇一睇咁好多人咁，呢、这個係眼根啊，呢啲咩人咧咁去分別咧？呢、这個係眼色再去分別咧，好醜邊個叻邊個唔叻？呢、这個同時意識咁，所以咧係在呢、这個。小乘法和昔日所讲的法法就是说眼色为缘，生于眼色即是眼和外面的色层互相为缘而产生这个眼的分别的色此色了别为生于见，为生于相，为生于空，为无所因，究竟而出。这里呢就是正追求这个色的内缘此色就是指眼色，了知就是指眼根眼色分别 这个是文士，这个是谁个谁个，就是洛伊这个名言呢，就已经不是澄清不动的相了，已经不是这个了知了了而知的更性了。所以呢，海老法师说这个应这个经文呢，应该说此识分别，哦，此识了知，因为了知是属于更，不是属于识。他说此识了知，明白啊，明白这个是文士，这个是舍利弗，那这个去分，这个分别，这个分别的色啊，究竟是生于这个意眼的根呢，抑或是生于外边的境呢，抑或是生于这个虚空，抑或是无因自己而出呢，哦，眼色是生于见，就是自生，是生于相，就是他生，生于空，就是自然生，是为无因突出呢，是无因生。这里是改出几个问题，哦，实际上呢，在中共论话，知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生，怎样啊？是故知无生，无生就无灭，不生不灭，这个就是二类众生咯。所以就显这个见根即是二类众生，哦，阿难，若以色性生于见中而无明暗，及以色空啊，四种必无，现无以见，见上见性上无啊，从何发色呢？呢一段经文咧破呢个眼色系从呢个眼根而生嘅，因为眼根咧系属于心法，心法咧系无形无相嘅，一定要由外边嘅色啊、空啊、明啊、暗啊种种层景显现呢，然后知道我哋有一个见性存在嘅。假使根无需要凭藉外界嘅层，冇咗明暗色空四种外边嘅层，就冇办法显示我哋能见嘅见性，连能见嘅见性都冇办法显示啊！又从边一度产生呢个色呢？咁咪显现呢个眼呢？眼色呢，不是从这个眼根而生的。若以色性生于相中，不从见生，既不见明，亦不见暗，明暗不足，即无色空，比相上无啊，色从何发？这一段经文呢，是破这个色从层生。若果说眼色是从于这个外界明暗种种的明暗色空种种的层相之中而生的，不是从眼根生的，不是从眼根生呢，就应该与我见，与我们的见性无关。既然没有我们内在的见性，我们又怎知道这个是明，这个是暗，这个是空，这个是色呢？既然不知道外暗，知道明暗空色，连这个见性都尚且没有，外界的色空明暗都不知道在哪里，既然不知道这些明暗在哪里，那这个明暗，这个色又怎会从这个明暗上而生呢？这个是破，不是从层生。若生于空，非相非见，非见无变，自不能知，明暗色空，非相灭现，见闻觉知，无次安立，次此而非空质同无，有非同物，众法以色欲何分别？这段经文呢，又破这个眼色不是从空而生的。假使根说空是能生，眼色为所生的话，那就不是从于这个外界的层上而生啦，亦不是从于内界的这个根而生啦，只是从于空生啫。那就但是冇见非见吓，冇呢个内嘅见性啊，就无以辨别一个层景嘅功能。自然咧系唔能够知道呢个层相啊。咁既然唔知道呢个外边明暗色空嘅层相啊，就系离咗呢个根就冇层啦。非相咧嗱，啲非见咧就系指离根啦吓。非相呢就是指离层了， 非相就是说灭了外面的明暗空室种种的层景，众生内众落根的见闻觉知无由而显、啊、因为有外面的明暗色空才显得我们有见闻觉知的性嘛。现在灭了外面的明暗色空的外现的层相，那我们见闻觉知都无次安立，无次安立呢，即是这里就是说离层无根，离根就无层，离层就无根。如果你现在说非根非尘，似此而非，即是不是根不是尘，那这个空就是没有了，没有内的根也没有外的尘，怎么显出有一个空呢？既然是没有这个空、啊、就是同于没有了。既然是没有呢，就怎样、啊、就没有东西给你的色分别咯。如果是有呢，这个空是有呢，就同意这个物质咯、哦、这个空这个色的，如果说能生色的空是有的，但是不同意外面物质的有。咁既然係呢個空係有嘅，又唔同於外邊嘅物質嘅有嘅，就冇辦法指出嚟啦，又冇辦法係手去指出嚟，又唔係眼可以見到啦，係咪？又唔係眼見可以見得到，又唔係手可以指得到。咁縱然你有色心分別啊，又去分別乜嘢咧？欲何分別？咩？總而言之咧，就係話呢個色咧係有呢個分別嘅功能。若没有这个分别功能呢，就没有这个，就不可以叫做色。但如果从这个空而生这个色呢，空空洞洞的什么都没有的，怎么可以叫做色呢、啊、如果没有这个空呢是显出你这个色呢，那你这个色爱你又 做什么作用呢？色呢是要来分别的嘛、啊、空就没得分别、啊、所以呢这个色呢又是从空生的。若无所生，突然而生，何不日中别色名义，凡是世间所有色，一定是有原因的。例人知道这个是有，这个是日光，这个是月光。为什么？因为有日光，月光给我们看到嘛。所以我们以日光、月光为所现的景，然后我们知道是有日光、月光。如果无所因，突然而产生你的眼色的话，何不於日中呢無明而時，而能夠分別有明熱呢？反過來說，夜晚呢是沒有日光的時候，而能如果你有這個色的話、啊、那你就夜晚呢就見到日光了。即是說沒有外面的境界呢，沒有可能顯出你的見性、啊、你的見性呢是因見能生，或者因外层的相能生，或者因空能生，有所因啊，尚且不能够产生这个色啊，何况无所因呢？若无所因啊，怎可以生出这个颜色呢？这里是破无因生，以更世上未世长审，见托以情精，尚推前景，何仲可仲所食成有，不尚成无。意是释然，因何所出？佛叫阿难，你俾心机详细啲观察一下，能见嘅根系寄托于你阿难嘅眼睛，所见嘅色相系对前层景嚟，系推于呢个眼前所对嘅景。啊，呢啲眼前所对嘅景可以指示出嚟嘅有相状嘅。这个就是有形之色，啊，其没有相状的，那这个就是空根，是无形无相的。这样这些层景里面，根、层、色、空这四样东西之中，你去看清楚一下，你这个能烹现外境的这个色层，究竟是因什么而生的？是因色而生呢？亦或是因这个尘而生，因空而生呢？适动见性，非和非合，问 聽覺之亦復而是，不應釋然，無從自失。呢度係破根塵和合而生。色係動嘅，色眼色係分別嘅，係動嘅。見咧係眼根，眼根見性係不動嘅。哦，咁一個動一個靜係冇辦法係和合嘅。因此咧，唔能夠話呢個眼根同埋呢個眼呢、这個呢、这個色咧係和合而產生呢一個色啊，唔係話呢個根同埋呢個塵和合而產生呢個色相哦。兩種嘅體性啊，每一種係異嘅，每一個唔同嘅，點解？因為分別的色性咧係動嘅，見的性咧係靜嘅，係一個靜一個異，所以叫做各異嚇，唔能夠係和合。既然唔能夠和合，點可以生眼色咧？咁聞聽覺之亦復而是，呢個係比例嚟破。係眼色唔係從見生，唔係從塵生，唔係空生，亦唔係根塵和合生，其以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亦都是这样。是怎样？是不从根生，不从尘生，不是无因生，亦不是自然生。所以呢，知道这个色呢，是不是和合生，亦不是自生，亦不是他生，亦不是不和合而生，根本是怎样？根本就无生。这个是显因缘，即假。若此色心本无所从，当知了别啊！见闻觉知，言门浸然，性非所从所，兼彼虚空地水火方光明质谛，性真形容。呢一度咧，呢、这、一个性质形容嗰、那个质字系错噶吓，性真形容，皆而内藏，本无生灭。呢一段经文咧，就讲呢个色谛啊。眼耳鼻舌身意六色，同埋前面所講嘅地水火風空根合埋叫做七大，呢、这個七大通通都係二類狀色，但可惜咧，係搞法界聖人同埋凡夫都唔知道呢個七大係為心，因此咧就分別呢個七大就執著，點樣執著咧？咁嗱，这个凡夫执着咩啊？执着第六意识为心，啊，执呢个浮尘根为生，生心和合咧就有呢个我，啊，呢、这个内在嘅我，爱咧系见有六层，啊，执爱嘅六层咧系真实有嘅实法，咁根因此咧有根层相对，根层力言，于是咧就有我有你有他。分隔，因为一分隔咧，将呢个二内藏性分为见闻觉知咧，有内有外咧，于是就有内外障碍啦。咁二乘咧，二乘虽然知道六色系由六层根层和合而生，咁呢个系作替理啊，因缘生法佢知道，但系咧佢仍旧执着，能生嘅就唔系所生。所生的就不是能生，就有能所对立，因此呢就有敌体相违。利根的三乘，利根三乘指阿罗汉、披支法、菩萨，虽然知道一切法而幻而化，但仍然执着五大呢是而幻的外法，执着这个色和根呢两大呢是内的而幻，有内有外，又有内外对立了。別教菩薩咧，知道五根係相分，色根而法咧，兩大咧係見分。哦，呢、这個見相而分咧，雖然係從自證分幻化而起嘅，係屬於依他起成。但係別教菩薩啊，唔知道呢個依他起成就係真而自性啊，在妄行真。因此咧，佢認為必須要遠離依他，同埋遍計執，然後得無生忍，然後可以證入現成實性。呢、这個仍舊係有法執。 呢部经所显嘅见相二犯咧，就系、是、自证犯。哦，等于第二个义就系、是、真义。因此呢部经话：此见及言，言是菩提，妙证明体。又话此见妙明，以知空尘，亦复二事，本是妙明无上菩提，净然真心。因此呢、这个七大同一个众性，现扬无碍，所以叫做大均。哦，系平均嘅，均等嘅。哦，咁咧，若此色心啊，呢段经文嗱，呢度解释咧，就当知了别见闻各知言梦浸现啊，性非所从啊，兼彼开空地水火风光明七大。咁而家咧讲到性真言用啦，若果呢个色心啊系从呢一个见生，从相生，从空生，或者系从无因生、无自然生咧，唔系从嗰啲嘢生咧，唔系从自他空境无因自因。咁樣咧，就本嚟就內無所從啊，是故咧係無所從，內無所從。咁啊，內無所從點啊？無所從內咧就係、是、不生咯，無去無所從，去無所住咧就係、是、不滅咯，不生不滅咧就係、是、如來眾性。所以呢、这個色心同埋開空同埋地水火風根。都是七大，都是性真言用啊，性真言用皆以内藏，本无生灭。